不住太狼狈。反正你已不在我身边，谁在我怀里那有什么差别，只要灯光暗一点，点亮当作点点，从前当作白费。谁说我在掉眼泪，谁在无意中的事。 请问你1033莫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请问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来关注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截至目前，至少已有浙江、山东、湖北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公车标识化，同时广州、绍兴等地还为公车加装了 GPS 或建立了公车管理服务平台。世卫组织发布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的患者多达6亿，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逐年的增加，青少年的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湖北省出台新规，要求中学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的专业办学机制实行淘汰制，全省此类办学机制机构原则上不超过50家。云南玉溪出台食品药品举报的奖惩办法，官方将对举报案件进行综合评定，原则上每起案件的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前两天还在看一个回温啊，一个日本的电视剧叫《热血教师》，就是一个非常有干劲的老师，就被分派到一个特别差、特别差的班级里当班主任。 然后呢就发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哈。然后在最后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对那一帮学生说，因为过程当中产生感情了嘛，就说我离开之前最后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入学考试的问题正确答案呢往往只有一个，如果没有找到它，那你就是不及格，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但是人生不一样啊，人生有很多的正确答案，继续读大学是正确答案，不去也是，热衷运动是正确答案，喜欢音乐也好，和朋友一起玩耍也好，为了某个人绕一点 远路也是，这些都是人生的正确答案。所以呢，不要畏惧活着，不管你考上还是没有考上，都不要否定自己的可能性，我们都要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活着。说真的，我看到这一段就电视剧结尾的时候，老师说这段话哈，我真的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深有感触啊，说得太棒了。入学考试的答案只有一个，这真的很残酷，但是人生不一样啊，人生更残酷的。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不想地痛苦埋在心。 悄悄闭上了双眼，未来仿佛多住进这瞬间，你天真的脸温暖护心眼，这无止境的梦田， 因为爱你，因为依恋，才懂得故意敷衍。问我情为何物，为你生人间无数，幸福历历在目。 不见

雷人秀。这是关于目前国内的就业市场的情况哈。官方数据是说呢，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就业的主力军了。那第三产业是哪什么产业啊？第一产业是畜牧业，第二产业是工业。这两种呢，其实第一、第二都是物质类生产的产业。那第三产业就是非物质生产的行业，比如说像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非物质生产，我就属于第三产业的行业的职位，知道吧？比如说像金融啊、娱乐啊、交通啊、通讯啊、服务啊，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那目前截止到去年年末呢，全国的就业人数啊，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达到了 43.5%， 将近一半的人都从事在第三产业当中。当然了，这个工资水平呢也是还不错的。数据上是说，私人公司就业人员的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工资有42,833元。一说到工资，我就今天上班嘛，上班路上是坐公交车去的，然后我就拉着个把公交车上站着啊，拉着个把手在那站着站着，旁边有一小偷，我怎么知道是小偷的呢？因为我已经非常冷静地感受到了他的手摸了摸我的衣服左口袋，没摸着钱，然后又摸了摸我的衣服右口袋，又没摸着钱，然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是一个上班族。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也是一起厮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二十四小时没有分开。想爱的理由。 那进入社会呢，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说喜欢一个人，真的说实话，那真的是冲着对方的外表去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呢，这是一开始，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哈，你能把这份喜欢慢慢的保持住，然后持久存在。当然，想要做到这样呢，还需要对方那个人对自己的外在条件努力保持。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里面竟然可以装那么多男明星。 我寻思去洛杉矶，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有你。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假使分开旅行啊，为你一个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想一整天。 我不想要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后天气。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假使分开旅行啊，为一个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像一句甜语。想结局我明白，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像一句甜语。送给你我的心，喜欢是分开旅行啊，为一个想结局我明白，站在你的怀里，在你心里，把你像一句甜语。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默契，看你从容完成运动员的笔记，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不需要空间的勇气，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 三三，听若有情。

然后等妈妈说完之后， Lucy 特别可怜地看着妈妈说，妈妈，那你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能够吃到果酱是不是很开心？ 怀念今天，怀念昨天，怀念着从前，回忆竟然如此遥远。一直以为就算不说美丽的诗篇，你也一定能够体会。我的心情除了给你，我不曾让它去太远。多么简单，你却不懂，爱就在身边。当我们之间不说的誓言，我输给了时间，才发现原来紧紧爱着到不了永远。之间不说的誓言再也无法实现，你是否看见曾拥有过的天亮在改变。 的时候堵得不要不要的，现在呢人工智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很厉害 AI 技术啊？我说到人工智能，前两天的这个柯洁和人工智能 AlphaGo 的对战哈，就是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太厉害了，世界第一的棋手都干不过他呀。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呢，目前也是投资界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哈。像我听说，像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在柯洁和 AlphaGo 对阵的时候，都是全程观战，很厉害的。那人工智能怎么应用到解决交通拥堵这个事情呢？首先，这种会做出一种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红绿灯，然后这个红绿灯呢就可以实时监测这个路上行车的车速拥堵情况，比如说优先给一些骑自行车的、公交车以及救护车开绿灯，或者呢对于行人还有汽车使用路的路况进行分析，然后呢可以识别不同的车辆、道路的使用者，然后实时维护交通秩序。 好厉害哦，这就是目前已经在英国投入使用的这种使用 AI 技术人工智能的红绿灯。不过我真的好激动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开车的，我就想知道，哇，这种人工智能的红绿灯，哎，它能提醒我前方路口是不是查酒驾吗？ 闭上所有的感受，闭上生命的节奏，闭上你我之间承诺，何苦要我做节奏，一个人唱着歌，一下心就陷入哀愁。感谢你曾在麻木以后，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让短则不会诉我，心不会空洞，爱不会太匆匆。分散所有的感受，分散生命的节奏。 决定，深情温暖我的心。

秦天也是说听着歌更想睡觉。我跟你说，我要是吼一嗓子你们绝对睡不着好吗？你们是我朋友吗？朋友呀，桑呀，催走，谁先瘦了谁是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是可以牵你 想要走，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 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廊坊市委日前召开全市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前一阶段开展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件情况，进一步严肃党纪，强化震慑态势，增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为我市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廊坊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平主持会议，韩占山、孟建正、张晓明、狄文革、刘烨等市领导同各战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要求要以近期查处的发生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典型案件为借鉴，举一反三，紧盯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深挖深查，严厉整治，要认真落实中省纪委全会精神，坚持全市一盘棋，部署开展好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以实际行动讲政治、顺民心。会议强调，管住微权力，整治微腐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必须强化压力传导，切实打通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要强化监督执纪，打通正风肃纪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纪律挺起来、严起来，要架设挺纪在前的高压线，要抓住专项治理的关键点，要用好巡查监督的撒手锏。会议强调，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打通标本兼治的最后一公里，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帮助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持续抓好党纪条规的学习贯彻，切实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创新警示教育方法，达到查处一个教育一片的效果。要深入剖析腐败案件带来的惨痛教训，深入查找廉政风险点，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分层级、分系统、分岗位编制好廉洁用权路线图，健全村务监督工作机制，坚决查处跟制度叫板的行为。要选好配强亲接两尾班子，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抓紧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用好教育培训这个载体，切实提升履职能力，实现基层干部廉洁服务群众水平的整体跃升。会上宣读了关于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典型案件的通报。 潮白河大桥建设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整个工程已完成90%，预计10月1日迎来通车。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白河大桥的建设者们顶着烈日辛勤工作，工人们系着安全绳，头戴安全帽高空作业，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一滴滴的汗水洒在这座大桥上，他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为桥梁的安全夯实基础。早在4月份，潮白河大桥项目路基就顺利地通过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的验收，标志着潮白河大桥项目路基验收工作圆满画上句号，也为潮白河大桥项目后续的水稳沥青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桥的所有斜拉索已经安装完毕，桥面也完成了连接，大桥形象已经完全勾勒出来，可以想象等它正式通车后将是何等壮观。目前大桥两侧的隔离护栏及隔音板也在全面施工中。据介绍，潮白河大桥设计时速在每小时60公里，预计通车时间在10月1号左右。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缓解燕郊进京交通压力起到重要作用。自全市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李集庄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要求全面启动专项行动，通过挂图作战、铁腕治污、标本兼治等举措，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为防止散乱污企业反弹，李集庄镇突出疏堵结合，严格监管，对列入严厉打击的必须关停取缔，发现一个打击一个，对具有产业优势、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引导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创新、完善硬件设施等手段，使其转型升级为成长型企业。据了解，李集庄镇涉及散乱污企业共162家，其中家具石材类企业14家，打砖打管水泥构建企业148家。为抓好此项工作，该镇在第一时间与企业主逐一见面谈话，讲明利害，限期自行清理，对拒不清理拆除的，通过强硬措施多部门联合行动强制拆除，对积极整改的企业，镇村干部帮助企业共同想办法，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对关停取缔的企业加大巡查力度，防止死灰复燃。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的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奔驰智达奔驰3725888。 三三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们一起聊聊你作为一个过来人，请分享一个真实有用的经验给大家，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红妆寂寞红妆，把眼哭醒的围墙真狂，就露出心思密密麻，说谎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失望沮丧的失望，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解忘。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心里太乱会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独立站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城里起伏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烘的。

也说，我的经验就是能动手尽量不要吵吵。我突然好想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向来留言说，我的经验就是读书真的很有用哎。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要多读一些无用的书，然后慢慢发现真的很有用哎。聊聊你，分享一个你觉得啊，作为过来人真实有用的经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跟着大家一起聊一聊，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 你与男的关系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都说看你怎么要求，再看讲不讲究。这话让人听了心里难受。女孩要是寂寞，不必谁引诱。虽说现在认识到分手三年堪称不朽，可是当他说要分开，真的不必挽留。他说要分手，多数都没有救。他的确温柔，尽管有时候他的心没有你想的保守。他真温柔，30岁之前不停漂流，那是因为青春爱情，他们都想要有。会变瘦，慢慢的也能接受，不会永远紧紧低头。孩子慢慢大了以后，清晰的知识代沟。男人为什么总不理会前奏？他的温柔这个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表露。他的温柔是一种火候，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他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 别在窗前等我，

随意唠唠嗑的是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有没有一些有用、真实、实用的经验传授给没有过来的人啊？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这是姚他爸的留言说，婚前一定要先哄好丈母娘，而且他列出了好处和坏处。哄好丈母娘的好处呢，第一，惹女朋友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丈母娘解决。第二，结婚之后出去吃饭，吃好喝好招待的时候，走的时候丈母娘还可以让你带点。第三，休息想出去玩一玩旅行的时候，有丈母娘给你带孩子。但是如果你婚前没有把丈母娘哄好，那坏处就是那一动不动的彩礼，就是那一动彩礼哦，是由丈母娘决定的。还有就是逢年过节回家的待遇也是由丈母娘决定的。这留言下面是林海的留言，林海说，我妈经常说哄死人不偿命的，你们能不能真诚一点跟丈母娘的相处。 马季哥， 哎， 呀，最近不烦了吧？ 不烦、哎。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生不了气。 没有了，她说你女儿自己进步了。 哈哈，太好了！ 我跟你讲，现在六加六已经不等于十三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吗？多少？ 等于 几？ 他们等于十四。 他们两是不犯借口，安抚老婆的好借口。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你是我的糊涂，我掌中谋，刚好密码我都有。赢光了就完酒，还问有没有西部传来守护的。既然是胜利，不必讲道理。是没事就混在一起，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演戏，小大女儿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做人彬彬有礼，我一定会跟大弟一起。 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你是我 EQ 不朽，不会借我情绪的怀旧。因为我们认识太久，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 对吧？ 对。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上天下海一起走。陪我皱眉头，我为你拍手，好朋友全年无休。既然是兄弟，不必讲道理， 三不五时就混在一起。 哎呀，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演戏，娇的女人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已经二十七，好牛不能太狠急。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越久就会越醇厚。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可能要杀你灭口。好朋友就是这么口，生命的喝的酒。既然是兄弟，不必讲道理，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

么意思？我不清楚。爱的美丽充满消极，只是自信你看总是三两六滴。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墨水。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爱会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像蓝墨水。后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爱会哭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梦曲。 晴天说，晴天是个女士啊，她说，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未婚少女，千万不要冲动结婚，也千万别相信男人说的你嫁的是我，又不是嫁给我爸妈啦，千万不要相信。不是，晴天主要是这样，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冲动的话，应该没有人会结婚。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轮不到你清晰，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只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声长叹。